感謝神，我能夠同你哋分享神嘅話語。但我從晚嘅時候咧，即係從朝早開始就喉嚨痛，冇咩聲音，但係都求神憐憫，希望我所分享嘅信息你能夠聽得到。其實我知道你喺度揾位咧好難，所以我今朝好早嚟， 終於揾到個位。不過發生咗一件事。 我掙扎要唔要分享一件事，不過我覺得講出嚟都幾好，即係證明我哋都係唔係完全嘅人，但係神嘅恩典。咁我次出嚟時候，我路唔熟咧，我哋跟 GPS 嘅，咁同橋一落嚟咧 ，Allen 街就應該轉。咁喺兩個街口嘅時候，仲未轉嘅時候咧，我就嗰度一場好重嘅車，咁我就唔知道一定要靠左。咁行到 Allen 街要轉嘅時候咧，見到好多車喺度，我轉唔到左。咁我冇辦法，我除非我直行，或者我嗰度咧要吸位，但我知道唔應該咁做，但冇辦法嗰時候後邊嘅車要過啦，所以我就行到前再吸過去。咁等到落單嘅時候咧，我就轉左，特弊啦，行唔到三秒鐘咧，後邊有警車跟住我。我神啊！我今日咧預早出嚟揾到個位，點知咧自己做錯嘢，咁要罰款。咁我就知道我應該就停喺旁邊，咁警察就落嚟。希望你知唔知道嗰條咧唔應該轉左嘅。我其實我知道，但我睇嘅時候已經太遲啦。啊！我跟住 GPS， 我路唔係好熟，但係知道轉左嘅時候，嗰啲人又唔俾我打穿，我應該前兩條街我應該轉左等候。我知道我錯。咁你希望你知道錯，咁你攞你 driver license 出嚟，咁我就攞俾佢。交俾嘅時候，我講句話，其實我係牧師嚟嘅，我要喺保羅堂講道。嚇、啊，你係牧師？咁你得唔得攞你證件出嚟啊？咁其實我搬我冇帶證件，我能夠 proof 嘅就係我帶咗本聖經。其實我知道做錯嘢咧，我哋就應該受懲罰。我哋都係罪人。如果公義嘅神要懲罰我哋嘅話，我哋個個都中鐵嘅，但嗰個警察嗰日，我知道佢好好，好今次我放過你，下次唔好。我諗起想當年耶穌點樣呼示嗰個犯奸淫嘅嗰個姊妹，你有罪，有冇人定你罪？你講冇，我的唔定你嘅罪，以後不再犯罪。这个就是我们恩赐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应得的就是我们应该犯了罪的我就受死，但神的恩典救人，祂宽恕我们，祂给我们不单止一次一次的机会，每一次我们悔改我们悔转，神都接纳我们，我们感谢祂，我们不配得，但祂恩典救人。一起祈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亏欠你，其实我不配得神你的恩典，但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你，但你绝对你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你用百般的忍耐，你用你的爱环绕着我们，呼唤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再次回到你的殿中敬拜你，全是你的恩典，我哋不算什么。我哋翻教会唔系因为我哋信义太耐，我哋有啲经历。我哋能够坐喺你当中，又唔系因为我哋能够为你做啲咩嘢。一切都系你嘅恩典。神，你提醒我哋，你帮助我哋，我哋感恩，我哋放低我自己，就好似耶稣基督你当年你放低你自己一样，嚟到世间嚟寻找我哋。今日都系你寻找到我哋，让我哋放弃一切嚟敬拜你。多谢你，奉主耶稣得胜名字祈祷，阿门。好感恩你教会经历咗31年嘅路，系到今日今时。所以当我今日要分享咩题目嘅时候，我就谂到信心之路，信心之理，但未知之路。咩叫信心？ 很多年前我還未信主的時候，我弟弟就看了一篇的故事，他就讀初中，不是基督徒。今天哥哥，我有看到一篇故事，很有趣，很有意思，我想跟你分享。咁我想係咩故事啊？今日許一次同我講啦。喺呢篇文章裏邊，我寫到咧有一個地方咧有旱災，好耐嘅時間都未落雨，好乾旱。咁嗰陣時咧，有班嘅基督徒咧，個牧師就講：今晚咧，我哋會喺教會聚會，咁我哋會為呢件事祈禱。啊，你哋咧希望能夠打揚你表示。即你覺得是有信心的一件事帶來，我們就會在那個場地那裡祈禱。那我的弟弟就問我，如果是你的話，你會帶什麼？那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知道基督徒呢聖經是很重要的。那我的話，我會帶聖經。那我弟弟就笑了。那當時呢就其實很多當晚呢就很多人都傍晚的時候，很多人有些人帶聖經，有些人背著十字架，帶了一些東西過去。在所有人的當中，一到場的時候，就將字幕放在我弟弟的身上。個都覺得他帶那樣東西真的很有信心。那我就估計帶什麼？那個弟弟呢，他那晚帶了把遮。帶了把遮，即意思講，叫信徒都知道，去相信。如果神聽我哋祈禱嘅話，今晚一定會落雨嘅。所以我翻屋企嘅時候，你冇遮唔住。我雖然講呢個就係一個故事，未必係真實，但我相信睇翻我哋嘅信心嘅歷程，我哋對神嘅信心有幾大？希伯來書入邊第十一章嘅作者講咩係信心 ？What is faith？ 信心就係所望之事嘅實底，未見之事嘅確據。我第一次做基督徒時，我讀呢聖經嘅時候讀咗幾次幾遍，我都唔知係講乜，好似好深咁。佢講白啲。Hope is being sure for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你所盼望的事，你深信一定会发生。你未看到的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未见到，但你知道一定会发生，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为什么？我信咗主，其實我哋係對神有信心。我哋同未信，到將我哋願意將我哋生命交託俾佢，我哋相信佢嗰一刻開始，神就住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如果佢掌管你嘅生命，我哋就應該將我哋所有嘅嘢，包括我哋嘅生活，包括我哋每一日嘅所需，包括我哋前面嘅方向係點行。完全相信他会掌管。我太太呢，阿Joy呢，我認識她的时候呢，她在家那陣子是弟兄姊妹，未拍拖，未講婚事，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很好。那我見她的家裡那個住的地方就掛了一個字。咁個字咧，佢就講：我唔需要再睇經文嘅。我翻譯啦，我唔需要再驚風暴，因為我已經學識點樣撐船。開始我睇到一個經呢句話嘅時候咧，其實我唔係幾認同佢，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係憑著你自己經歷，即係掌舵咧。掌個台，其實我哋都好渺小。所以咁多年咧，我都冇問佢啊點 我諗個可能係買個呢個畫嘅時候咧，仲係基督徒，所以我問佢。其實我覺得佢入邊嘅意思唔係完全正確，但係好多年好多年之後，我結咗婚差唔多七年，翻同英國嗰個畫同紐約帶英國又帶翻嚟，最近我搬咗新屋，就將個畫喺咁樣擺喺度。我呢幾句嘅話，我開始問佢。我哋信主嘅，我哋唔應該相信我哋自己，應該相信神喎。你知道總舵機應該係神。咁佢就同我分享，響其實你講嘅嘢係啱，但你知唔知道我當年我大學畢業出嚟，揾到份好嘅工，有一個好好男朋友。準備我哋婚姻，所有嘢都好美好，我未信主，但系點知一場嘅病，我阿公冇咗，我健康冇咗，我男朋友離開咗，所有嘢都冇曬。而嗰一刻，我知道我冇可能掌管我嘅生命，所有一切嘅嘢我都諗住係最美好嘅時候。我能夠把握的時候，靠我智慧，靠我知識，靠我這個環境，但怎知這一切的東西能夠在幾個月之間沒了。我沒了健康，我沒了我的職業。所以從那天開始，我就知道靠我不行。我學識了將我的糖這個堂交給神，所以我學識了的意思是說，我將所有東西交給神，現在再不是我自己。如果靠我們的自己的知識，靠我們自己的能力，靠我們所看到的東西，這些是很短暫。所以我終於我肯將那幅畫放在我仔房間那部牆嗰度，唔係靠佢，又唔係靠我，一切都係靠神。神係嗰個掌管天地嘅神，風浪嘅神，係咪你用我心？所以我對佢有信心。我相信呢度好多弟兄姊妹已經信咗一段嘅時間。我唔知道上次有冇問過，我信主到依家咧。啱啱好二十年，有冇邊個耐過二十年啊？好，都有幾個係嘛？所以其他嘅二十年之後嘅，我無論你信主幾耐，初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啲四十年、五十年，但我信心呢個嘅功課，信心嘅功課係我哋所有嘅信徒。就算我們活緊的一天，我們都要學習的功能。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我很喜歡保羅，在哥倫多，後書五章，剛才所說的句子。我不知道你每一次有沒有背金句的，有些教會呢 每個星期都會背有個金句，但我希望你能夠將這節的經文放在心中。哥倫多後書五章七節有沒有打出來？ OK， 我們一起讀三次好嗎？讀到兩次之後，第三次我們不用看，我們背了上來。因為我們行事為人是行信心，不是行眼見。因為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好，第三次不好看了，同你旁邊的人背一背。 OK， 彼此背一背。 因為我們行事憑著眼睛，信心不是憑著眼睛。 所 以保羅說，我們相信他的人是憑什麼行事為人？憑著信心。你的為人，你所做的事是憑著信心，即是說眼看到的事是很短暫的。 在世嘅嘢係好短暫，熟世嘅嘢好快就過去。但好多時候，我哋做嘅決定，我哋所有嘅一切嘅方向，係靠住呢啲嘅嘢。但保羅講唔係，我喺英國時候咧就讀到一個咁嘅見證。咁一個牧師咧就分享，即係寫翻出嚟。佢講佢咧，佢多年咧又應承咗一個嘅。在英國一個要坐船啊，正過到一個世間嘅教會嗰度，因為佢哋冇牧師，咁啊應承咗個教會咧，到時到後咧做佢幫手去講道。佢咁一幫咧，就幫咗十幾年。咁有一次咧，佢就要上船嘅時候咧，那個船長就同個牧師講：，阿牧師啊，我每一次都送你去對岸，但係今次可能送唔到。因為今嗰晚咧，即係嗰日咧就霧水好大。咁我有共經，我嘅經驗同我講，如果開船會好危險，根本就睇唔到啲追蹤腳咧，叫霧都好大霧嘅時候。咁今次咧就肯定起唔到噶，所以我真係同你講 sorry。咁個牧師就講啦，係講我都相信你嘅經驗。你即係咁多次都送我俾我，但係今次啊，即係你覺得唔得，應該就唔得嘅。你相信你嘅經驗，但係我相信我嘅神。我應承眾間教會咁耐，神都從嚟冇俾我 miss 過一次。而今次我都相信，神一定會帶領到我喺間教會準時到，準時講到。你信唔信？咁你就同我，咁你可能都識得好耐，我哋一齊祈禱啦。嗰個船長就即係心提心細，係唔係㗎？我冇可能。咁兩個咧就都將喺嗰度，即係船艙嗰度祈禱。祈願，我唔知係祈幾耐啦。我牧師講祈願到之後，佢兩個行出船，一睇，嗰個船長發生咩事啊？祈禱之前仲好大霧水嘅。祈禱咗之後，即刻嗰啲霧冇曬。咁嗰個船長就真係好感恩。佢講原來好多時候我哋都睇住我哋嘅環境做嘢，我哋經驗同我講冇可能。我哋嘅知識講依家出發咧死硬嘅，太危險啦。但係呢個牧師。他相信保罗所讲的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就因为我们的眼见限制了我们对神的方向，如果凭着信心去踏出一步的时候，神一定会开路，神一定会供应。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篇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實我哋信主來講，我哋都好清楚，呢個就係當時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佢嘅本家、本族，去到一個新嘅地方，有一個新開始。我諗我哋呢度大部分嘅人都經歷搬遷，搬屋，搬屋都唔係好難。好煩嘅時候，如果係同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同一個地方即係一個國家都唔係。如果要同香港又好，中國大陸又好，我要買 Malaysia， 要做一個決定，離開咗自己嘅本家本族，開始個生命嘅旅程，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決定。你哋大家都經歷過係嘛？有邊個喺度土生土長係住喺度？唐家或者係圈子，所以大家都經歷過搬遷。有時個經歷，特別面對一啲困難嘅時候，甚至乎有啲要出嚟嘅時候，已經好多嘅思緒；你嚟到嘅時候，有好多嘅問題， 要係 judge。往往喺呢啲嘅當中，我哋嘅信心就好似個船咁，又起又伏，又開心又難過。當然，如果係從一個夠差嘅地方搬到一個好啲嘅地方，咁咧仲容易啲，係咪？如果要從一個好嘅地方搬到一個你未知道嘅地方，呢、這個決定咧就好難。我哋都是移民過嚟，我哋帶咗一個希望，一個 dream， 希望呢度嘅生活比我哋家鄉更好，希望呢度嘅政治、呢度嘅經濟、呢度嘅學習比我哋家鄉更好。就算我哋辛苦啲，希望我哋下一代有個好嘅生活。但你諗翻當年阿伯拉罕。神讲要佢离开边度，佢原本住边度，知唔知啊？吾尔，吾尔喺边度？加勒底，加勒底系咩地方？知唔知啊？加勒底系当年其中一个文化最发达嘅地方，一个文化嘅开源地，而当时嘅知识，当时嘅经济。可能已經超越了當時的埃及，一個這麼好的地方，有兩條大河灌溉那裡的土地，生活很穩定，雖然說有時要水災，但生活很穩定，提到很豐盛，很豐富，所以同一個這麼好的地方，住了這麼多年的地方，要叫亞伯拉罕離開，去到一個我要指示你的地方。聖經裡面說，希伯來書，亞伯拉罕出去的時候，他都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是什麼情況，而神叫他去，你就去。我說這個就是信心。那時候他一家族的人帶著他的侄子羅德太太，咁就離開咗。而我知道，就算佢冇，唔好似我哋今日咁，我哋喺個地方未起之前，我哋能夠做好多嘅預備。我哋嘅上網即刻查到咩信息，個地方情況係點？當年冇咁嘅環境，而佢依啲早聽聞喺迦南地入邊有好多嘅族人，而呢啲族人咧。通常你入去的時候呢，如果你覺得你要來這裡居住，帶著這麼多的東西，很多的時候你真的還沒到，你可能已經被滅。而他相信神所說的對他的應許，要將他這個世族，這個一個家族，如果相信聽了神的話語，是他會將他變成了大國，而祝福萬國。所以很多時候我一次講到信心的時候，我一定會想到亞伯拉罕。我還沒講他以後怎樣奉獻以撒、以撒，而能夠踏出這步已經是很大的信心。很多時候我們有幾多的情況攔阻我們不敢踏出一步，包括我們教會的事工，包括我們教會很多的事工的發展。為什麼我們沒有資源？為什麼我們沒有地方？為什麼我們沒有弟兄姊妹夠足夠弟兄姊妹幫手？為什麼很多的為什麼，很多的原因。但往往就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貧族芥菜種的信心開始了，你就見到神真的祝福。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們堅持，他們願意，那教會就能夠繼續的發展。但往往到一個時刻， 又有精品的小，又打最薄的小，有一堆冲击。我哋都知道，如果靠着我哋眼睛所睇嘅，我哋一事无成。圣经有好多个例子，我唔需要一一嘅数数。其中一个我哋好熟嘅，当摩西谂住迦南地神兵已经预备好啦，派咗十二个探子。圣经入边讲，呢啲探子举目观看，有十个睇到冇可能噶。高到耶路哥城入边嘅人，高大威猛，个个都系战士。我哋呢班人残弱有弱兵，有路有劣，刀都未揸过。真系嗰时候一把刀都冇啊！佢可能咧就得几个有孙亚或者边个有几个够硬嘅嗰啲嘅战刀，其他啲可能得攞斧头啊攞棍，点打喺重仗啊？所以眼一睇，睇到現實冇可能，就為咗兩個盤著信心，神已經預備好了。我哋好多次啊，信心之路行到前方真係冇路嘅時候點算？摩西帶住差唔多200多萬嘅人，离开了埃及，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众人举目观看，追兵杀来了，前面又无路可行，是看到眼睛所看的，个个那里都大喊大喊埋怨，摩西摩西，点解将我哋带到一个死路？完全冇出路，我哋宁愿翻到埃及做奴做隶，服侍人都冇所谓，起码有得食有得住，生命冇危险，点算啊？好多时喺咁嘅环境嘅时候，你系边一种人啊？你眼睛睇到咩嘢？我包括我自己啊。好多時候我都睇到有追兵，前面有紅海。我每一次求神，神啊，如果係我或者我當中有啲弟兄姊妹，即係能夠憑著信心，唔係睇到眼所睇到嘅嘢，係憑著信心行事嘅時候，教會就蒙福了。200多萬人。唯有摩西，他知道神的大能，他知道在死路、在红海，神都未放弃，神必然会行一个神迹。他不是相信他眼所看到的，而眼看到的就是恐惧，眼看到的是有限，眼看到的是谴责。摩西一个祈祷，神兵的仗一放在红海之间，红海分开，而历史上唯一一族人能够行过海中的干地，就是这族人凭着一个人的信心。弟兄姊妹，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信心都不小。我上次我分享过，我读神学的时候，我蚊粒一蚊都没有，真係一蚊都冇，但神竟然俾我畢業。我仲未講過嗰時候讀神學嘅時候，我連買書嘅錢都冇。周牧師喺 Nike College 都係 ATS 畢業嘅，你知道讀神學你要買好多本書，每一科3-5本，仲有好多 reference 你可以讀。但嗰陣時我嘅錢足夠俾學費，足夠住宿咧，我已經好感恩啦。哪有錢買書啊？你沒有書怎麼讀啊？能夠讀書跟借就借，如果不行的話讀同學借。我畢業的時候 收到一張支票。通常啲支票咧係都講好，即係要俾啲交學費。我未唔知係邊個寄嚟，知道係間教會。呢間教會咧千里之外，佢點樣知道我唔知。而呢班教呢呢個支票咧有封信，佢講能夠幫助你學費之外嘅費用。我收到我好開心。2500元，我就將張支票起咗書稿，賣咗我之前三年內想買第五又買唔到嘅書6箱，好開心。憑住我冇可能，我都冇諗到會收到一張咁嘅嘢，而神就公義。31年之後的路點行嘅？無論係保羅堂或者以前胡子嘅弟兄姊妹，神已經將你哋帶到呢個嘅光景。我知道可能你教會裝修係咪？無論你點樣行，前方嘅祝福係幾大，就憑著我哋對神嘅信心係幾大。你不夠你能夠求，而我相信如果我們行的路是神祝福的話，不是憑著我們眼睛所看到的。我做牧師畢業了出來到今天10年，我從來都沒有我自己的教會堂子，我都沒有自己的講堂。以前在英國的時候，我租的地方是一間課室，我每一次都拿著講台去講台，但這些不重要。有一次我去到新疆，是去做電宣，我想著新疆很多維吾爾族、維吾爾族很多會族會教徒，那裡的教會我想他弟兄姊妹一定很掙扎，一定很小，一定很困難。所以探到幾間教會之後咧，哇！我喺嗰最間最細嘅一間，最細嘅一間，弟兄姊妹聽住啊！最細嘅一間教會嘅堂，一次過能夠坐500人，大嘅能夠坐2000人。我唔係比較，咁樣弟兄姊妹就同我講。牧師，你知唔知依間教會點開始嘅？我唔知啊！你有好嘅見證同我講。今日再講啦。我起嘅時候1997年，喺2007年10年前。咁嗰陣時嘅10年前，起講差唔多20幾年前，即係講30幾年前。咁其實咧，我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幾個老弟兄姊妹，幾個家庭，我哋。好想有一個敬拜的地方，但係嗰度冇教會。咁我哋就喺其中一個侄姊妹屋企咧個廚房入邊，我哋幾個人就開始祈禱。神俾我哋有感動，我哋希望能夠喺呢個地方為神建一個堂。咁我哋有感動，我哋祈禱，我哋開始第一個動作就係建堂奉獻。咁幾個弟兄姊妹。幾乎將佢哋所有嘅能夠攞到嘅錢、籌到嘅錢都集埋一齊，所以我有咗第一次嘅奉獻嗰個基金，建堂基金。你估下幾多錢？30年前，呢度邊個同國內來㗎？中國嚟嘅有冇？幾個啊 ？OK， 所以你知道人民幣係咪？係講佢哋第一次嘅籌款。第一次的奉獻籌到不知26或者23的人民幣，你想一想，如果你要建堂，幾個弟兄只要坐下，今時今日第一次的奉獻23美金， 你有冇信心行條路？如果我哋憑著23即係20幾蚊嘅嗰個奉獻，但係我哋相信我哋有決心嘅話，神一定會成就。我哋就開始呢個嘅呢個嘅禱告。我哋冇建築物，我哋冇錢，我哋人數唔多，但我哋憑著信心，我哋籌到幾多錢，我哋買幾多嘢。我哋冇建築物，但我哋有一個農地。足够的钱我们买几个砖，有足够钱买几个柱，弟兄姊妹同即系亲自亲力亲为去动工，同一个细细的厨房仔，到我们一个细细的房，到今日能够坐500人的教会，我们见证到就是这几个家庭，他们如果憑著他們當時看到的東西，二十幾元就算30年前吃幾餐就沒有了，不是憑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憑著他們的信心，神就成就大事。我們今時今日，我見到很多教會銀行有32萬都不敢去買一棟樓。我在英國的時候見了很多間的教會，特別中國人的教會全部都要租別人的教會，甚至乎有些情況一個很便宜的樓已經幾乎對我來說是神已經送了給他們了，但他們都沒有信心，就爭那一步。所以我叫神幫助我們，靠著我們的話，我們銀行有60多萬我都不敢開始，而靠著信心的話要20多元人民幣。有信心不是代表沒難處，有信心不是代表沒挑戰。踏出一步，我知道亞伯拉罕踏出那一步的時候，神要祝福他成為大國，但他自己經歷很多的災荒，很多的困難，甚至自己太太爭子都沒了，他自己都沒見到一個祝福，但他這個的踏出祝福了很多人。什麼叫信心？聖經裡面一個信心的字眼，就是你相信神的信心。信心的字眼不是靠著你自己，信心是因為你知道我們的神是信實的，所以你完全的依靠他，不是憑著我們自己。我們不單止相信耶穌神是信實的，而聖經很多次都跟我們說，我們信的人很多時候我們不信實，而這個信實的神不會因為你的不信實他對你不信心，你何時相信他，他就給你依靠。我讀了一首不列出來，神學的3年的信心的功課，但我相信神開路的神一定會繼續。我第一次答應了跟教會要去牧會，其實開始我是很不願意，因為我一心一意我想去中國，去西方，但那陣時有幾個牧者跟我說，他說在紐約依間有一間教會，叫主牧師就會快離開，入邊所有弟兄姊妹都係從國內嚟，你願唔願意過去同牧佢哋？我講我準備咗我6年3年大學3年神學，我就預備我心去做宣教。我講紐約唔係我要去嘅地方。 咁呢幾個牧師咧，其中一個就同我講，佢講咗句説話。有時我哋做嘢咧，有時候好多人同你講好多嘢，但係有時就要嗰個一個感動一嚟嘅時候，你會做一個決定。咁嗰陣佢同我講咩咧？其實我依間教會已經揾牧師揾咗幾年都揾唔到，而佢依家嘅主任牧師咧就要走。而佢走咗之後，如果班嘅弟兄姊妹冇牧師嘅話，咁可能依間教會就會失流離失所，冇咗牧人。咁我就呢句話，我就諗翻當年耶穌所講嘅，見到一班嘅羊，佢哋冇牧者，佢哋流離失所，神就呼喊。主啊，求你差派收割的工人、庄稼的工人。所以我就凭着一个感动，放低了我六年的坚持，祈祷了三个月。咁我讲好，我应承。我文化背景不同，我普通话好普通。我冇經驗，我神學就畢業出嚟，要帶領一間教會對我嚟講，可能做宣教士仲容易，從零開始。但我就憑咗呢個感動，呢個嘅信心，呢個嘅 passion， 我應承咗。我想分享個見證喺中華俾你聽。嗰陣時咧，我都覺得，神用我，神呼召我，神一定比我搞得掂，靠着我自己的热切我气，我仲未识得咩叫谦卑。虽然我就只觉得我自己好谦卑，其实唔系。大家倾掂咗，即系我就下个星期就正式成为佢哋嘅牧师，带领佢哋。他們原本是租在 一個教會裡面的 setting， 而我成為他們的牧師，下個星期要帶他們去，那時候國星在 Prince Street 有一個王子大廈，他們那裡有一棟四樓，有一棟產業，就開始在他的咖啡室裡面開始我們第一次的敬拜。那當時的弟兄姊妹同一個在那裡聚會了三年教会的 setting， 乜都有，要跟住一个新的牧者前导人，弃咗一个唔系教会的 setting， 同好，我之前讲啦，同唔好到好咧好容易，同我舒适到一个你觉得够差啲嘅地方，突然间节目好难。所以下个星期就讲好咗，我会正式成牧师，而之前一个星期咧，我就第一次喺度讲到。我為了鞏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其實我預備了今天我所預備的那篇講道，信心之父，我想幫助弟兄姊妹有信心行出一步，而我都擺上我自己了，死就死吧，大家一起攬住死，我相信不會死路，一定是一條生路。所以我準備了那篇道理，信心之父，咁着我就興致勃勃，大滿信心，一方嘅熱血開始呢條嘅道路。點知我喺講道之前，第一次講道之前十分鐘左右，有三個，當時其實個教會仲剩翻十四個人，仲有一個唔係基督徒，十三個基督徒，一個唔係基督徒。有三個家庭，三個老姊妹，就將我拉起一邊同我講呢句。我知道咧，就係講道之前咧，如果有弟兄姊妹拉你，等牧師喺旁邊講嘢，一定係大件事。當我就問弟兄姊妹有咩事啊？喺聊前度，其實我知道你好愛我哋，因為我教會咧揾牧師揾咗幾年時間都揾唔到，你願意嚟，我覺得你真係好愛我哋，我哋都好感動。但係 下個星期你唔使嚟。我點解會咁啊？大家唔係講好咗，我哋仲唔知嘅咩？我即係發生咩事？亨利牧師，其實我哋老實話俾你聽，我哋好愛你，我知道你好好愛我哋，但係我哋做咗決定，因為我哋呢度所有嘅人都決定下個星期我哋唔翻嚟。教会解散，佢讲就因为我哋做咗决定，我唔想教会解散，教会嘅名声呢、这个唔好嘅名声，要俾你一个新嘅前途出嚟咩？我哋宁愿你未嚟之前我哋解散，唔好你嚟咗之后我哋解散，咁对你一个正话出嚟嘅前途人系好大嘅打击。其实佢讲嘅话真系真心说话嚟。他真的很關心我，他說的原因都不用說你的字，我沒有經驗，問答不到，普通話說得不好，怎樣帶你？他個個年紀大我一輩，信主的經歷更耐過我，神學院從來都沒有教導我要怎樣面對這種情況。今天我心想點解釋都冇用。咁嗰時候神俾我個智慧，我就同佢講：姊妹，咁大件嘅事，等然講咁講到就開始啦。如果我講嘅話，可能真係我講等我講完道先，我哋再傾件事。所以講話，我坐喺前邊，我係咁祈禱。我冇曬自己嘅驕傲，因為嗰日我所講嘅聖經信心之父，我未講到之前，我從來都未試過，我信心係從高峰跌到谷底。我同神講，呢篇係可能係我第一篇嘅講道。这篇是我最后一篇的讲道，可能我好成为全世界破了所有的记录，聘请的前一个星期就被人解决，但我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凭着信心踏出一步，我前面怎样行？我怎样能够上台讲完这篇的道？我自己都没有信心。弟兄姊妹，当你完全放低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冇咗自己的时候，当你知道前面的路不是靠着自己能力再行多一步的时候，我跟你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要彰显你的大。我跟神说，这一篇道我每一句说话，神我都要需要你帮我说，我准备了什么我就怎样说。我从来都没试过说一篇道好像这么长，这么久都说不完，这么努力的。我一边说道，我一边祈祷神力帮我帮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这篇道完了之后我就完结，一切的交给神。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有时信心之路你行的时候，其实你都没你都很害怕，你就想究竟是不是呢？究竟得不得呢？但你踏出一步的时候，你就每一步你都靠神的力量帮你行。我講完到之後坐咗落嚟，我都知道 is finish， 冇可能，大家再做一決定，交俾神。如果你相信神嘅話，神一定會用一啲出 乎你意料之外的方式带你渡过一切。如果你相信你的话，我讲完道之后指直上去，指直就其中一个已经决定要离开的，是一家五口，两个大人三个小孩，小孩我不记得，两个大人起上来起第一句话，弟兄姊妹，我要忏悔，原本我想着我都要离开，但是神用了这篇道责备了我。原来我们这么多年想找牧师，我们经历这么多的辛苦，他用了一个比例，我们一直以为神 要我们推动这个大石头，但我们推了三年这个大石头都不动，我们埋怨，我们想放弃。在跟着说，其实神未必要你推动这个大石头啊，他这三年叫你推的时候，其实是想锻炼你自己的手臂，给你刚强，以致你以后能够面对更大的事，能够举起更重的事。这个就是神透过的信息跟我说的笑话。我现在看回我们之前所面对的风浪，这些挑战，教会好像都不动，但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应该在这里懂得起刚强。当你讲到之后，你坐低，正义的弟兄姊妹坐在那里商量，究竟下个星期你来？我知道我不能够做啲嘢，我交付俾神。十四个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唔系基督徒，我已经讲啦。你从来都唔会谂到，有时神用嘅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他竟然当时就用了一个非基督徒。那个非基督徒是党员，共产党员。他以前来了美国有教会的时候，在发誓我绝对不会入到你教会，但是入了教会之后说，我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我为你受洗。那天他站起身，大家散会之后还心提三四五秒，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姊妹，十四个人的当中我是唯一的非基督徒，你们都所谓的基督徒，而我知道下个星期在这么困难的时间，我一定会出席教会。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你不来，你不配得叫基督徒，枉称神的名。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想到，无论是透过我的讲道，或者一个非基督徒所讲的，而神就用了一件事责备去感动弟兄姊妹。第二个星期，不单止所有当场十四个弟兄姊妹回来，还叫了一些已经离开了的回来，我们第一次在 Prince BJ 4J 第一次做，而都靠着我，靠着我的能力，我看到的情况是没有希望，但如果你凭着信心，神说只要你相信，你信的话，在你所谓不难的事，在神凡事都难。我们经历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每一次见证之后，经历到恩典之后，前方一有路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的道。我读神神学的时候，我家神预备了一间房间给我，我在英国的时候没得住，神又预备了给我。五年之后我要回来，我又没得住， 我唔知有冇同你講過，其實我有少少後悔啦。因為我喺英國之前，我媽講，家人能夠幫助你點都好，喺紐約先買一間屋企，俾咗定金你再起吧，呢度租俾人。咁就算由你翻嚟咧，都有個住嘅地方。咁我同我媽講，你唔知道代德生嘅故事。我代德生喺咗中國喺度冇諗住翻嚟，五代嘅人都死喺中國，扶持中國。而我就憑住咁嘅信心，我講我唔要留我自己一個後路。如果我喺度買到屋嘅，我嗰度時工一直兩頭不到岸，一有困難我就即刻能夠翻嚟。喺個度假咩？我安一氣我就冇後顧之憂，放曬呢度嘅嘢，帶住太太結咗婚一齊過去。憑著信心，神就預備。發生咗啲嘢，我一定要翻嚟。當我知道睇睇屋價嘅時候，我講六年前都唔係咁嘅價錢啦，買上。我當時點解我唔買咗落嚟？我如果買咗落嚟嘅話，我講我依家都唔使做，我賣翻最咧，我起碼賺二十萬。哇！買唔起。唔單止買唔起，弟兄姊妹，我冇講過，我冇講過咁嘅見證，不過唔係證明我咩嘢。我做牧師十年，我冇辭職，冇辭職。我講我都租唔起。如果憑著我哋覺得我哋銀行嘅户口，我哋嘅職業，我哋有幾多嘢，我哋侍奉神嘅話，你冇得好侍奉。你踏出呢步路嘅時候，你就要相信神一定會供應。我有預約嘅時間，當我睇到翻嚟，連住嘅地方都有困難嘅時候，但神又開路，神又幫我安排咗個地方，我絕對冇諗到㗎。有錢人都住唔到個地方，神俾我住咗兩年。兩年之後我要搬，開始有頭痛，揾地方揾咗一年，足足一年，我都冇可能，我眼睇唔到神，我真係睇唔到，我真係睇唔到出路。九月份細路仔就要開學啦，但係而家仲冇作落，神點處？我相信你的，記不記得我讀神學的時候你跟我說不需要擔心錢的，我不需要擔心錢的，我真的沒有，就好像我神學院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心點算？我在上個月的時候神供應了我一間屋企，高兴了我住在里面，开始几个星期我一直喊，在我饭厅的时候我放了一个经文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For us 我们基督徒是凭着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憑著我們眼見得到。如果我們憑我們自己眼見得到，憑著我們能力，一事無成。你憑著信心的話，神會供應，你相信祂必然成就。好感恩，我為你感恩。感恩之時，你知道三十年的路行過了，前面可能做了三十年、三百年，你未知道呢條路點行，教會要裝修情況如何，經濟能力夠唔夠，弟兄姊妹有幾多會留低，會幾多會離開，依啲都唔重要。只有你有信心，我有信心。神講：成不能，事必能成就。阿盧牧師。我上英國的時候，去過你英國分享，其實憑著一支筆、一張台，去 開始咗個新嘅時候。聖經入邊有好多信心嘅榮耀，呢啲所有嘅雲彩，所有見證，都能夠幫助我哋有時軟弱嘅時候行前面嘅。你為我祈禱，我哋彼此祈禱。而呢條路絕對係好難行，十字架路。而我哋相信，就係最蒙福嘅路。彼此一齊手托住手，靠著禱告，憑著信心行呢條路。無論你嘅經歷，無論你從邊度嚟。无论你是活子，以前的活子，或者保罗堂，神给我们在这里，一定是有你的心意。神不单止要祝福你，神不单止要祝福你，你相信的话，神要用你的生命祝福很多人，很多你身边的人，很多你信主的人。神一定可以听我哋祷告，可以神祷告。父神，当年约书亚要接着摩西嗰一棒，带啲以色列民行踏入迦南地，神你就讲叫佢哋跟住你嘅约柜行。跟住神你嘅话语，神你嘅同在。前面嘅路佢哋唔知道，但如果佢跟从神你嘅话语，凭着信心行出一步，神事就必成了。呢个就系历史嘅见证。父神，好多时候我哋喺我哋信心嘅旅途当中，好多嘅十字嘅路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有很多十字的一些彷徨的时间，而我们需要神你自己的带领。我们要不足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而当我们相信你，就算我们有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神你必然会将大山挪开，你一定会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保守保罗堂的弟兄姊妹，整间教会是神你所建立的，必所有弟兄姊妹能够同心一起行过一条路，未知之路却是信心之旅。多谢你的话语，多谢你的信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祷，阿门。